高伟良老师的代表，由邱波宇、玉梅老师、吴锦老师所建的，四栋是可以搬进的。有人说，尽管因为身重没在，那我告诉你，身重不争气啊，熟豆都要出头，熟豆再不出头啊，佛教就灭了。四重要一起啊，佛是平等的，人人皆有佛性啊。从向上来讲，比丘代表没错，比丘不争气啊，天天要睡觉，比丘你就要出来了，那也是佛弟子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说比丘你或者白衣说嘛，佛就灭了，那就表示你比丘不争气嘛。所以比丘一定要领头，然后要坚强，要经得起考验。然后这比丘每一个都是富二代、纨绔子弟的话，就完了。所以我们是四众团结的一个生态。有人常常问我说，中国佛教男女平等吗？我说你去死啊！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有比丘尼生态，哪不平等啊？他偶尔难免的、啊，男众有时候欺负女众，我看你都家暴了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是人性的问题，不是我们有没有平等的问题，我们的体制上就已经有平等了。你要忍。你看站台有没有比丘尼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是绝对平等的。我们不但是比丘、比丘尼平等，我们身众、俗众也平等。但在这一会啊，我们是充分体现的。因为大家在理众，理众的本身也就代表佛陀。我们都秉着我们的良知、我们的善力跟我们的实修实证，在带领大家。所以我们这一会是要大家领众的心得提出来分享。 我这个是我们的主要供奉的五方佛，对，但是上面他们是遮那佛，就是大日如来，在显教是大日如来，密教的话就是遮那佛。那这个配置的话是根据《华严经》经文上面所描述的这个传承配置方式，所以包括下面一边起的。那上面五方，下面五方，所以就变成十方，十方法界。